相逢，情深怎料未能转动，恋我心有情，痴心被轻碰，怎知转眼便做冰封，被你甜言的嘴唇撩起心内蜜桃，偷偷中恋我心有情，甘心被操纵，痴心因你难自控。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，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，而不想你望太真，将个女人啊言我如同空心人，无心的心无言的斗争，是我不留神，痴心被牵引，偷偷想你 醉过方知酒浓，爱过方知情重，呃人的我就话是未尝酒醉已清醒，未曾深爱已无情。 无声叶水飘送漆黑晚风里，陪我扮作洒脱暗盖唏嘘，能否自你转身去后场黑暗，而不想你望太真，像个女人啊，言我如同空心人，无心的心留神，痴心被牵引，偷偷想你爱在等，是我不留神。